见到雷蒙就傻眼了，人早睡着了，只留了房间里的一盏小灯。卧室里的门是开着的，可能是知道他会上来。刘琴松了一口气，没打算叫醒他，正打算转身离开，便被萧炎挡住了去路。这男人就跟鬼魅似的，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，一见到他就摊开了手。 东西呢？ 刘琴一脸的懵逼。 什么？ 吃的呀，我说你这么半天去干嘛了？难道不是去买烧烤了？ 刘琴恍然大悟。 哦，原来那些东西是你要的，我还以为是雷少呢。 管他谁要的，东西呢？我还等着吃呢，饿死我了。 没了。 没了？ 萧炎傻眼了。 对呀，没了，被秦总截胡了。如果你现在下去找，可能还能抢回来点儿。 刘琴本来是开个玩笑，他不觉得萧炎有胆从秦锦城手里抢吃的。没想到他话音才刚落，男人已经是一转身冲下了楼，楼梯也不好好走，直接从扶手上滑了下去。这客厅很快就响起了一片的撞击声。这不会是打起来了吧？刘琴吓得赶紧冲下楼。打，的确是打起来了，不过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这刚想上去劝架，一根烧烤签就迎面而来，吓得刘琴赶紧侧开了脸，这签子顺着脸侧就蹭过去，湿哒哒的感觉。刘琴抬手一摸，一脸的油，这受伤的总是他，这炮灰什么时候都是炮灰，他是管什么闲事儿啊？这里就算是拆了又能怎么样呢？秦锦城是天生的王者，没人能把他怎么样，萧炎是他战友，他还能把他给吃了不成吗？他就是瞎担心。秦锦城把最后的一口肉给吃完，签子落在桌上，萧炎就歇菜了，垂头丧气地踢了一脚桌子腿儿。 这副德行真是多少年了都变不了，你给我一口能怎么的？ 不想给，一口都不行。 秦锦城姿态闲散优雅地走向刘琴， 把这里给收拾好，另外把这位先生请出去，以后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再放他进来，再有下次你也不用出现在这儿了。 刘琴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没搞清楚眼前的状况呢。 萧先生。 萧炎不把秦锦城的话当回事儿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笑呵呵地看向刘琴。 你认识我？ 不认识鬼才会放你进来。 哦，你是秦总的战友啊，我见过照片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呢，秦老大的规矩什么时候这么松散了？什么人想进来都能进来。 刘琴没脸见人了，这事儿是他做的不周全了，赶紧说道。 哎，萧先生您别说了，这事儿是我的责任，没问清楚就贸然带你进来了。你看现在把秦总惹火了，我也很为难，你看你是不是。 没事，他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会儿就消了。你帮我安排个客房，今晚我不走了，我小徒弟还在他房间里睡着呢，万一他禽兽起来把我的小徒弟怎么着了，我找谁说理去。 萧炎一副的无赖的德行，让刘琴欲哭无泪。 不会的，秦总不是那样的人。 更何况雷大少是男的，又不是大姑娘，能把他怎么着啊？据他所知，秦锦城不爱好男色呀，从来不玩小男生啊，别说男生了，他连女生都不玩。郑杰自耗着呢。不过这话呢，刘琴跟萧炎说不着，只能是好言相劝，希望萧炎别为难他。哪儿来的回哪里去，不然就是他哪儿来的回哪里去了。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知道， 你能有多了解他？ 萧炎拍了拍裤腿上被秦锦城踹出来的灰，这心里啊郁闷至极。他又输了，又没打赢秦锦城，丢人了。 我就是知道秦总是正人君子，不会乘人之危，他又不是第一次救雷少了，断不会对他如何的。再说雷少厉害得很，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。 刘琴发现他跑偏了，直接忽略了雷猛的性别，就跟秦锦城要是禽兽一点，真能把他给怎么样似的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这件事儿了。 不是第一次救他，你是说你们还救过我小徒弟一回？ 萧炎呢也是一阵的震惊，雷猛从来不把外面发生的事儿主动告诉他，很多时候都是他主动去打听的时候才会知道的。而这几年随着雷猛能力的变强，在外面已经很少被人欺负了。再说雷猛那可是京城的大少爷，有几个人敢欺负他呀？所以当他听到秦锦城之前也救过雷猛，这多少呢有点震惊。 是啊，就上回雷少的爷爷过世，他在墓地晕倒了，是我们秦总把他带回来的。 秦成锦会这么好心 啊？秦总他一直都很好的。 刘琴不知道萧炎为什么认定秦锦城是个坏人，照理说他们是战友，应该是比亲兄弟还要亲的那种人，那怎么会一直在鄙视他呢？刘琴想不通，也不愿意去深想，只把他所了解的秦锦城呈现在萧炎的面前。萧炎果然又啧了一句， 你是不是对你们家秦总有啥误会啊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 那也不至于是坏人啊。萧先生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别让我难做，不然的话我明天就该没工作了，你看我上有老下有…… 打住，少拿这话忽悠我，你还没结婚了吗？哪来的想？ 知道也别说出来，这又不是什么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。这想他一把年纪了的。 算了算了，瞧着他救了我徒弟两次的份上，我还是走吧。对了，你把这个交给你们秦总，千万别打开，他知道这是什么，明白吗？ 刘琴看了一眼萧炎手上的文件，很意外他能够这么信任他，诚恳地说道。 放心，我不会看的，我现在就拿去给秦总，萧先生慢走啊。 萧炎一副吃了屎的表情，就这么希望他快点离开吗？难道不是应该请他上楼，让他亲自把这些文件交给秦锦城吗？萧炎真是低估了这个助理的智商。秦锦城到底是在哪里找来的傻白甜啊？就这样的助理带在身边做生意，你真的不怕亏吗？也可能是这个人足够忠心吧。萧炎看了一眼刘琴，依他多年看人的经验来看，这男人说到就会做到的，不会耍手段，真诚那是绝对的。行吧，他也不想爬楼了，走就走吧。萧炎打了一个哈欠离开了秦家。刘琴松了一口气，转身上楼。他以为秦锦城会睡了，没想到男人还站在楼梯口中，就像是专门在等他一样。 走了。 刘琴知道秦锦城问的是萧炎，点头说道， 走了。萧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说你知道是什么。 我知道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 说完呢，秦锦城转身进了卧室。刘琴回到房间，这才想起来雷猛还住在秦锦城的卧室呢。他猛地一惊，这想着要不要去把雷少弄到客房去。坐定不安半小时，也没有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传出来，这心想啊，秦总可能已经是自己出来睡书房了，哎，他也不该操这个心的呀。刘琴刚躺下，脑子里又想起了萧炎的话，不会吧， 他们秦总不会真的欺负雷少吧？莫名的，刘琴就想到了之前给雷猛换衣服的事儿。那白皙的肌肤，修长的双臂，跟线条优美的小腿，还有那比女人还要精致的锁骨。就是不喜欢男人的刘琴也觉得这样的雷少充满了诱惑。 不会，不会的，秦总那么男人，肯定不会喜欢男人的。说我喜欢我都不相信他会喜欢。 刘琴安慰完自己躺下睡了。楼上卧室，秦锦城的的确确睡不着了。他进了卧室之后并没有离开，原本他只是想把萧炎给他的文件交给雷猛自己处理，后来见雷猛睡着了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